是因不满意在金牛，虽然是弟兄们 今天呢，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打龙袍选段。 我们要有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旦演员，对，就是赵宝秀，有请。他要为您演唱一段《徐母骂曹》。 娘家儿啊

哭